第六十六回，诸神遭毒手，弥勒赴妖魔。花镖孙大圣无计可施，送一朵祥云驾筋斗，径转南赡部洲去拜武当山，参请荡魔天尊解释三藏八戒沙僧天兵等众之灾。他在半空里无停止，不一日早望见祖师仙境，轻轻按落云头，定睛观看，好去处，巨阵东南，中天神域，芙蓉峰耸结，紫盖岭巍峨，九江水尽，泾阳远，白月山连，一枕多，上有太虚之宝洞，诸路之灵台，三十六宫金庆祥，百千万客锦相来，顺寻雨柱，玉简金书，楼阁飞青鸟，床翻百翅居，地设名山雄宇宙，天开仙境透空虚，几树狼梅花正放，满山瑶草色皆殊，龙前见底虎伏崖中，幽寒如素雨，驯鹿尽人行，白鹤伴云七老贵，青鸾丹凤向阳明，玉虚狮象真仙地，金雀仁慈至世门。上帝祖师乃晋乐国王与善圣皇后梦吞日光绝而有孕，怀胎一十四个月，于开皇元年甲辰之岁三月初一日午时降诞于王宫。那爷爷幼而勇猛，长而神灵，不同王位，唯物修行，父母难尽，舍弃皇宫，参玄入定，在此山中宫完刑满，白日飞升，玉皇敕号真武之名，玄虚上映，龟蛇合行，周天六合皆成万灵，无忧不察，无险不成，劫中劫使，减伐魔经。孙大圣玩着仙境景致，早来到一天门、二天门、三天门，却至太和宫外，忽见那祥光瑞气之间簇拥着五百灵官，那灵官上前迎着道：“那来的是谁？”大圣道：“ 我乃齐天大圣孙悟空，要见师相。” 众灵官听说，随报。祖师即下殿，迎到太和宫。行者作礼道：“ 我有一事烦劳。” 问：“何事？”行者道：“ 保唐僧西天取经，路遭险难，至犀牛贺州有座山唤小西天，小雷音寺有一妖魔，我师父进得山门，见由阿罗揭谛比丘圣僧排列，以为真佛，倒身才拜，忽被他拿住绑了，我又施以防险，被他抛一副金铙将我罩在里面，五仙毫之凤口喝如钱，幸亏金头揭谛奏请玉帝差遣二十八宿当夜下界，仙接不起，幸得康金龙将脚套入牢内，将我渡出，被我打碎金铙，惊醒怪物，赶战之间又被撒一个白布打包，将我与二十八宿并五方揭谛尽皆装去，复用绳捆了，是我当夜逃脱，救了星辰等众与我唐僧等，后为找寻衣钵，又惊醒那妖与天兵赶战，那怪又拿出大包，离弄之时我却知道前因，遂走了，众等被他依然装去，我无计可施，特来拜求师相一助力也。 祖师道：“我当年威震北方，统摄真武之位，减伐天下妖邪，乃奉玉帝之旨，后又披发洗足，踏腾蛇神龟，领五雷神将、巨球狮子、猛兽毒龙，收降东北方黑气妖氛，乃奉元始天尊符照，今日竟降武当山，安逸太和殿，一向海月平宁，乾坤清泰， 奈何我南赡部洲并北，据泸州之地，妖魔剑伐，邪鬼前踪，今蒙大圣下降，不得不行。只是上界无有旨意，不敢擅动干戈，假若罚遣众神，又恐玉帝见罪。十分去了大圣，又是我逆了人情，我亮着那西路上送有妖邪，也不为大害。我今着龟蛇二将并五大神龙与你助力，管教秦妖精救你师之难。行者拜谢了祖师，即同龟蛇龙神各带精锐之兵复转西州之界。不一日到了小雷音寺，按下云头，径至山门外叫战。却说那黄眉大王聚众怪在宝阁下说，孙行者这两日不来，又不知往何处去借兵也。说不了，只见前门上小妖报道，行者引几个龙蛇龟象在门外叫战。妖魔道，这猴怎么得个龙蛇龟象，此等之类却是何方来者？随即披挂走出山门，高叫，汝等是哪路龙神，敢来造无仙境？五龙二将相貌峥嵘，精神抖擞，喝道，那泼怪，我乃武当山太和宫混元教主荡魔天尊之前五位龙神龟蛇二将，今蒙齐天大圣相邀，我天尊符照，到此补你这妖精，快送唐僧与天星等出来，免你一死，不然将这一山之怪碎劈其尸，几间之房烧为灰烬。那怪闻之，心中大怒道，这畜生有何法力，敢出大言，不要走，吃五肉五一棒。这五条龙翻云石雨，那两员将波土扬沙，各执刀枪剑戟，一拥而攻。孙大圣又使铁棒随后，这一场豪杀，凶魔失武，行者求兵。凶魔失武，善居真楼施佛像，行者求兵，远参宝镜借龙神。龟蛇生水火，妖怪动刀兵。五龙奉旨来西路，行者阴师在后收。剑戟光明摇彩殿，枪刀黄亮闪霓虹。这个狼牙棒强能短软，那个金箍棒随意如心。只听得鼓扑响声如爆竹，叮当音韵似敲金。水火齐来争怪物，刀兵共促绕精灵。喊杀金狼虎，喧哗镇鬼神。魂战正当无胜处，妖魔又取保和针。行者率五龙二将与妖魔战经半个时辰，那妖精即解下搭包在手。行者见了心惊，叫道， 列位仔细。 那龙神蛇龟不知什么仔细，一个个都停住兵近前抵挡。那妖精晃的一声把搭包撇将起去，孙大圣顾不得五龙二将，架筋斗跳在九霄逃脱。他把个龙神龟蛇一搭包子又装将去了。妖精得胜回寺，也将绳捆了，抬在地轿子里盖住不提。你看着大圣落下云头，歇栖在山巅之上，没精没彩，懊悔道， 这怪物十分厉害。 不觉得合着眼似睡一般，猛听得有人叫道，大圣休推睡，快凿上井求救，你师父性命只在须臾间矣。行者急睁睛跳起来看，原来是日值公曹。行者喝道， 你这毛神向来在哪方贪图血食，不来点卯，今日却来惊我，伸过古拐来，让老三打两帮铁门。 公曹慌忙施礼道， 大圣你是人间之喜仙，何闷之有？我等早奉菩萨指令，叫我等暗中保佑唐僧，乃同徒弟等神不敢暂离左右，是宜不得常来参见，怎么反见则也？ 行者道， 你既是保护，如今那众星揭谛伽蓝并我师等被妖精困在何方，受甚罪苦？ 公曹道：你师父师弟都吊在宝殿廊下，星辰等众都收在地窖之间受罪，这两日不闻大圣消息，却才见妖精又拿了神龙龟蛇又送在地窖里去了，方知是大圣请来之兵，小神特来寻大圣，大圣莫辞劳倦，千万再急急去求救援。行者闻言及此，不觉对公曹滴泪道： 我如今愧上天宫，修林海藏，怕问菩萨之缘由，筹见如来之玉像，才拿去者乃真无师相之龟蛇五龙圣众，叫我再无方救援，奈何？ 公曹笑道：大圣宽怀，小神想起一处精兵，请来断然可降。适才大圣之武当是南赡部洲之地，这支兵也在南赡部洲须弥山平城，即今四州是也。那里有个大圣国师王菩萨，神通广大，他手下有一个徒弟，唤名小张太子，还有四大神将，昔年曾降服水母娘娘。你今若去请他，他来施恩相助，准可捉怪救师也。 行者欣喜道： 你且去保护我师父，勿令伤他，待老孙去请也。 行者纵起筋斗云，逃离怪处，直奔须弥山。不一日早到，细观真好去处。南进江津，北临淮水，东通海教，西接风府，山顶上有楼冠峥嵘，山凹里有剑泉浩涌，嵯峨怪石，繁秀乔松，百般果品应时新，千样花枝迎日放，人如蚁阵往来多，船似雁行归去广。上边有瑞岩观、东岳宫、无限慈龟山寺，中运香烟冲碧汉，又有玻璃泉、无塔谷、八仙台、杏花园，山光树色映平城，白云横不渡，幽鸟倦还鸣，说甚太松横化秀，此间仙境若蓬瀛。大圣点完不尽，进过了淮河，入平城之内，到大圣禅寺山门外，又见那殿宇轩昂，长廊彩丽，有一座宝塔峥嵘，真是插云以汉高千丈，阳势金瓶透碧空，上下有光凝宇宙，东西无影映莲龙，风吹宝铎闻天月，日映冰球对放宫，飞速灵禽食素鱼，遥瞻淮水渺无穷。行者且观且走，直至二层门下，那国师王菩萨早已知之，即与小张太子出门迎样，相见叙礼毕，行者道： 我保唐僧西天取经，路上有个小雷音寺，那里有个黄眉老怪假充佛祖，我师父不辨真伪就下拜，被他拿了，又将金铙把我照了，幸亏天降星辰救出，使我打碎金铙与他赌斗，又将一个布搭包把天神揭谛伽蓝与我师父师弟进阶装了进去，我前去武当山请玄天上帝救援，他拆五龙龟蛇拿怪，又被他一搭包子装去，弟子无依无倚，故来拜请菩萨大展神威，请那收水母之神通，整生民之妙用，同弟子去救师父一难，取得经回永传中国，扬我佛之智慧，兴般若之波罗也。 国师王道：你今日之事，成我佛教之兴隆，理当亲去，乃时值初夏，正淮水泛涨之时，新收了水源大圣，那厮遇水即兴， 恐我去后他乘空生顽，无神可治。今着小徒领四将和你去助力，敛魔收服吧。行者称谢，即同四将并小张太子又驾云回小西天，直到小雷音寺。小张太子使一条楚白枪，四大将抡四把昆华剑，和孙大圣上前骂阵。小妖又去报之，那妖王复率群妖鼓噪而出道：“ 胡孙，今又请得何人来也？” 说不了，小张太子指挥四将上前喝道：“ 泼妖精，你面上无肉，不认得我等在此。” 妖王道：“ 是哪方小将敢来与他助力？” 太子道：“ 吾乃四周大圣国师王菩萨弟子，率领四大神将奉令起你。” 妖王笑道：“ 你这孩儿有甚武艺，善敢到此轻薄？” 太子道：“ 你要知我武艺，等我到来。祖居西土流沙国，我父原为沙国王，自幼一身多疾苦，命干华盖恶心房，因师远目长生诀，由奋相逢蛇药方，半粒丹砂去病退，愿从修行不为王，学成不老同天寿，容颜永似少年郎，也曾赶赴华龙会，也曾腾云到佛堂，捉雾拿风收水怪，擒龙伏虎镇山场，抚明高丽浮屠塔，近海深明舍利光，楚白枪尖能覆怪，但姿衣袖拔妖降，如今静乐平城内，大地扬名说小张。” 妖王听说，微微冷笑道：“ 那太子，你舍了国家，从那国师王菩萨修的是什么长生不老之术，只好收捕淮河水怪，却怎么听信孙行者狂妙之言，千山万水来此纳命？看你可长生可不老也。” 小张闻言心中大怒，禅枪当面便刺，四大将一拥起攻，孙大圣使铁棒上前又打，好妖精公然不惧，轮着他那短软狼牙棒左遮右架，直挺横冲，这成好杀。小太子楚白枪，四柄昆华剑更强，悟空又使金箍棒，齐心围绕杀妖王。妖王其实神通大，不计分毫左右堂，狼牙棒是佛中宝，剑砍枪轮莫可伤。只听狂风声吼吼，又观恶气混茫茫，那个有意思凡弄本事，这个专心拜佛取经章，几番驰骋数次张狂，喷云雾避三光，愤怒怀嗔各不良，多识三成无上法，致令百亿苦相将。盖众征战多时不分胜负，那妖精又解搭包，行者又叫：“ 列位仔细！” 太子并众等不知仔细之意，那怪哗的一声，把四大将与太子一搭包又装将进去，只是行者预先知觉走了。那妖王得胜回寺，又叫取绳捆了，送在地窖牢封固锁不提。这行者纵筋斗云骑在空中，见那怪回兵闭门，方才按下祥光，立于西山坡上，怅惘悲啼道：“ 师父啊，我自从禀教入禅林，敢和菩萨脱难身，保你西来求大道，相同辅助上雷音，只言平坦扬长路，岂料崔巍怪物侵，百计千方难救你，东求西找枉费心。” 大圣正当凄惨之时，忽见那西南上一朵彩云坠地，满山头大雨缤纷，有人叫道：“ 悟空，认得我吗？” 行者急走前看处，那个人大耳横移，方面相，肩扎腹满，身躯胖，一腔春意喜盈盈，良言秋波光荡荡，长袖飘然，福气多，芒鞋洒落，精神壮，极乐场中第一尊，南无弥勒小和尚。行者见了，连忙下拜道：“ 东来佛祖哪里去？弟子是回避了，万岁万岁。” 佛祖道：“我此来专为这小雷音寺妖怪也。” 行者道：“ 多蒙老爷圣德大恩，敢问那妖是哪峰怪物，何处精魔？不知他那大包是件什么宝贝，烦老爷指示指示。” 佛祖道：“ 他是我面前司庆的一个黄眉童儿，三月三日我因赴元始会去，留他在宫看守，他把我这几件宝贝拐来借佛成精，那大包是我的后天袋子，俗名叫做人种袋，那条狼牙棒是个敲磬的锤儿。” 行者听说，高叫一声道：“ 好个笑和尚，你走了这童儿，叫他狂称佛祖，陷害老孙，未免有个家法不谨之故。” 弥勒道：“一则是我不谨走失人口，二则是你师徒们魔障未完，故此百灵下界，应该受难，我今来与你收他去也。” 行者道：“ 这妖精神通广大，你要无些兵器，何以收之？” 弥勒笑道：“ 我在这山坡下设一草庵，种一田瓜果在此，你去与他所战，交战之时许败不许胜，引他到我这瓜田里，我别的瓜都是生的，你却变作一个大熟瓜，他来定要瓜吃，我却将你与他吃，吃下肚中，凭你怎么在内摆布他，那时等我取了他的大包，装他回去。” 行者道：“ 你却怎么认得变的熟瓜，他怎么就肯定我来此？” 弥勒笑道：“ 我为治世之尊，慧言高明，岂不认得？凭你变作圣物，我皆知之，但恐那怪物不肯跟来耳，我却教你一个法术。” 行者道：“ 他断然是以搭包装我，怎肯跟来？有何法术可来也？” 弥勒笑道：“ 你伸手来。” 行者急舒左手递将过去，弥勒将右手食指蘸着口中神水，在行者掌上写了一个禁字，叫他捏着拳头，见妖精当面放手，他就跟来。 行者攒拳，欣然领教，一只手轮着铁棒，直到山门外，高叫道：“ 妖魔，你孙爷爷又回来了，可快出来，与你见个上下。” 小妖又忙忙奔告。妖王问道：“ 他又领多少兵来叫战？” 小妖道：“ 别无来兵，只他一个。” 妖王笑道：“ 那猴既穷力竭，无处求人，断然是送命来也。” 随又结束整齐，带了宝贝，举着那青软狼牙棒走出门来，叫道：“ 孙悟空，金幡正错不得了。” 行者骂道：“ 破怪物，我怎么正错不得？” 妖王道：“ 我见你既穷力竭，无处求人，独自个强来支持，如今拿住，再没个什么神兵救拔，所以说你正错不得也。” 行者道：“ 这怪不知死活，莫说嘴，吃我一棒。” 那妖王见他一只手轮棒，忍不住笑道：“ 这猴，你看他弄巧，怎么一只手使棒之舞？” 行者道：“ 儿子，你禁不得我两只手打，若是不使大包子，再捉三五个也打不过老孙这一只手。” 妖王闻言道：“ 也罢也罢，我如今不使宝贝，只与你实打，比个雄雌， 急举狼牙棒上前来斗。孙行者迎着面，把拳头一放，双手抡棒，那妖精着了劲，不思退步，果然不弄搭包，只顾使棒来赶。行者虚晃一下，败阵就走。那妖精只赶到西山坡下，行者见有瓜田，打个滚钻入里面，即便做一个大熟瓜，又熟又甜。那妖精停身四望，不知行者哪方去了，他却赶至岸边叫道：“瓜是谁人种的？”弥勒变作一个瓜叟出岸答道：“大王，瓜是小人种的。”妖王道：“可有熟瓜吗？”弥勒道：“有熟的。”妖王叫：“摘个熟的来，我解渴。”弥勒即把行者变的那瓜双手递与妖王，妖王更不查情，到此接过手，张口便啃。那行者趁此机会，一咕噜钻入咽喉之下，等不得好歹，就弄手脚，瓜长蒯腹，翻跟头，竖蜻蜓，任他在里面摆布。那妖精疼得缩牙来嘴，眼泪汪汪，把一块种瓜之地滚得似个打麦之场，口中直叫：“罢了罢了，谁人救我一救？”弥勒却现了本相，嘻嘻笑叫道：“孽畜，认得我吗？”那妖抬头看见，慌忙跪倒在地，双手揉着肚子，磕头撞脑，直叫：“主人，饶我命吧，饶我命吧，再不敢了。”弥勒上前一把揪住，解了他的后天带，夺了他的敲磬锤，叫：“孙悟空，看在我面上，饶他命吧。”行者十分恨苦，却又左一拳右一脚在里面乱掏乱倒，那怪物万分疼痛难忍，倒在地下。弥勒又道：“悟空，他也够了，你饶他吧。”行者才叫：“ 你张大口，等老孙出来。” 那怪虽是肚腹绞痛，还未伤心。俗语云：“人为伤心不得死，花残叶落是根枯。”他听见叫张口，即便忍着疼，把口大张。行者方才叫出，现了本相。急撤棒还要打时，早被佛祖把妖精装在袋里，斜挎在腰间，手执着棒槌，骂道：“孽畜，金挠偷了哪里去了？”那怪却只要连声，在后天袋内哼哼喷喷的道：“ 金挠是孙悟空打破了。” 佛祖道：“ 挠破还我金来。” 那怪道：“ 碎金堆在电莲台上里。” 那佛祖提着袋子，执着磬锤，嘻嘻笑叫道：“ 悟空，你和我去寻金还我。” 行者见此法力，怎敢违误，只得引佛上山，回至寺内收取金渣。只见那山门紧闭，佛祖使锤一指，门开，入里看时，那些小妖已得知老妖被擒，各自收拾囊底，都要逃生四散。被行者见一个打一个，见两个打两个，把五七百个小妖尽皆打死，各现原身，都是些山精树怪、受孽禽魔。佛祖将金收攒一处，吹口仙气，念声咒语，及时返本还原，复得金挠一副，别了行者，驾祥云径转极乐世界。这大圣却才解下唐僧、八戒、沙僧，那呆子掉了几日，饿得慌了，且不谢大圣，却就瞎着腰跑到厨房里寻饭吃。原来那怪正安排了午饭，因行者所占还未得吃，这呆子看见即吃了半锅，却才拿出两钵头，叫师父师弟们各吃了两碗，然后才谢了行者。问及妖怪缘由，行者把先请祖师龟蛇，后请大圣借太子，并弥勒收降之事细陈了一遍。三藏闻言，谢之不尽，顶礼了诸天，道：“ 徒弟，这些神圣困于何所？” 行者道：“ 昨日日职公曹对老僧说，都在地窖之内。八戒，我与你去解脱他等。” 那呆子得势力壮，抖擞精神，寻找他的钉耙，即同大圣到后面打开地窖，将众等解了绳，请出真楼之下。三藏披了袈裟，朝上一一拜谢。这大圣才送五龙二将回武当，送小张太子与四将回平城，后送二十八宿归天府，发放揭谛伽蓝各回境。师徒们且宽住了半日，喂饱了白马，收拾行囊，至次早登城。临行时放一把火，将那些真楼宝座高阁讲堂俱烧为灰烬，这里才无牵无挂逃难去，消灾消障脱身行。毕竟不知几时才到大雷音，且听下回分解。